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随着高空槽东移的临近，下午呢本市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逐渐转为多云天气，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阵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预计一下双休日期间，周六受到冷空气影响，白天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后有四级左右的北风，如果外出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周日白天晴到多云天气，适宜假日出行。双休日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之间，天气是偏热的，如果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周六要防雨，周日呢需要防晒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也就是周六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16度。周日最高气温预计32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北二环雍和宫桥西由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目前是接近了德胜门桥。西二环西直门桥南北向南有事故，造成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以及北二环西段东向西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长虹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加剧了东三环北段北向南的拥堵。目前的东四环南向北方向红领巾桥到四惠桥分别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已经排过了大郊亭桥。东四环北段北向南目前行驶缓慢，在朝阳公园桥北也是有一起事故的，加剧了这一个路段的拥堵。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大黄庄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接近五方桥。北向南方向呢，则是白家楼桥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后车队尾排过了七棵树桥。目前的事故路段还是比较多的，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临近了，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肥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5月25号健身节也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大学生心理健康日，这三者啊，都跟肥胖会扯上关系。过度肥胖不但会带来更多疾病风险，也会影响心理健康。而很多人的肥胖已经不是靠健身锻炼就能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世纪坛医院普外科樊庆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肥胖也是病。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普外科樊庆副主任医师。您好樊主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 你好 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肥胖，肥胖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列为一种病了呢？ 实际上这样啊，就从我们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关于一个肥胖的这个编码来说，其实从60年代我们就已经编为一个疾病种类了。对，实际上但是呢，因为我们中国实际上我们最近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成就大家都能体会到，只是在我们最近的时间呢，周围的胖子发现增加了，大家可能慢慢会认识到或体会到，哦，原来胖子越来越多了，而且也相应的会有一些了解，会有一些知道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是手机平台等等些了解这些胖带来我们生活的不但是外观上的问题，也是一种疾病了。 嗯， 慢慢开始大家可能认同有这个事情。 哦，很多人都以为这两年才知道这个肥胖啊，不仅导致疾病，本身它也是有一个编码，它属于疾病的一种的。 对。 但是其实在60年代，但是想想60年代那个时候咱们国人想要说胖的很少， 非常非常少， 对，跟这个生活环境经济条件都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这种飞速的发展，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身边胖的人，尤其是肥胖以及重度肥胖的人真的是开始多起来了， 越来越多了。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肥胖呢，像刚才樊主任说的，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外形，哎，大家会从一个人的这个身高矮胖瘦，哎，来基本上评判一个人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哈。另外呢，肥胖的的确确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隐患，所以面对肥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和世纪坛医院普外科樊庆副主任医师一起聊一聊。如果各位听友或者是网友也正在有这个肥胖方面的困扰，不管咱们是小胖还是真的比较重型的肥胖哈，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给我们的专业医生一起互动和交流，针对您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肥解决，如何解决我们个体上的肥胖问题呢？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收看我们的节目，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各位网友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关于肥胖啊，怎么解决您的肥胖问题，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随时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同样可以发送您的提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人社部公布第九期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名单，截至四月底，京津冀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到了1115家。据了解，有跨省异地就医需求的参保人员可以先备案选定点持卡就医，也就是按照参保地相关规定进行跨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之后，可以从公布的名单当中来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日前，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杨晓慧表示，每天户外活动2个小时或每周户外活动10个小时，能够有效降低近视眼的发病率。近视度数会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而增加，半年到一年就要进行一次屈光状态的重新检查，建议青少年在视力不良的时候进行散瞳验光。初夏时节，气温上升很明显，不少的写字楼或者是家庭啊，已经用上空调来降温了。专家提示，使用空调除了要注意普通的空调病之外呢，还特别要警惕感染军团菌肺炎。专家提醒，常在空调环境下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人，要注意对空调定期来进行清洗和室内的通风换气。如果呀出现发烧、咳嗽、胸痛、呼吸不畅等症状，应该及时就诊检查，防止感染军团菌肺炎。 好，健康加油站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互动访谈过程当中，我是白琳。今天邀请到的是世纪坛医院普外科樊庆副主任医师，跟您聊一聊面对肥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先来看一个案例，王先生今年45岁了，正值事业的稳定期，在公司呢常常是久坐办公的这一类人哈，每周会有3到4次的应酬，体重呢已经超过了220斤。之前他没有太在意，但是这两年呀，他经常会感觉疲惫，容易犯困，睡觉的时候呢还会经常憋气被憋醒，前段时间去医院体检还查出了高血压和糖尿病。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重吧，45岁，220斤，这甭管什么样的身高，就是标准身高的情况之下，按照那个测试标准， 除非他长得像姚明或者像咱们男排男篮这样的身高可能还可以，但是我们说了，在普通人群中这明显已经是达到一个肥胖的程度了。 肥胖程度那个指标叫 BMI 的一个指数， 我们中文的话就叫体质量指数。它是用体重，就是我们的公斤数， 体重公斤数， 然后除以身高，身高的单位是米，然后呢我们需要除2次，也就是除身高的平方，这样算出来一个值啊， 所以 我们叫体重指数。 体重指数以王先生为例的话，如果他1米8的话哈，这个就相当于是110公斤， 对， 除以1.8的平方， 对 啊。 对， 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值， 对， 这个值在什么范围内是正常的？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大部分人来说应该在24以下，当然正常范围，因为男女可能有一些细微上区别，但基本正常我们是在19到24这个范围之内，超24以上呢我们就认为它是有超重的情况了，但如果达到27.5以上呢，我们就认为它是有一度肥胖了，在32.5上的中度肥胖，如果超过37.5以上，我们就认为叫重度肥胖。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一些病人，我们现在也称为病人，因为刚刚讲的肥胖是病， 是疾病， 所以他有些甚至到50、60、70甚至80。我们现在做最重的一个病人的 BMI 已经到了88，所以相当于我们知道正常是24以下，他已经比正常人多出3倍都不止。 这是一个那个 BMI 的那个指数，但是如果换成他的体重的话，那个人得多重啊？ 将近600斤。 哇，我无法想象，就是将近600斤，他怎么样的行动？ 所以他非常困难。他走，就是他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从西客站到我们医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西客站在北广场那儿，距离大概也就400-500米，但是他就从西站下车走到我们医院，整整用了1个半小时。 600斤， 对， 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他的骨骼来说，这是负重啊！ 不单单是骨骼，对他的心脏，呼吸等等全身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啊，像王先生这样的情况，220斤了，经常久坐不动，每周还会有应酬，体重达到220的话，他出现的一些症状，经常觉得疲惫，容易犯困，睡觉的时候容易憋气憋醒，而且日前体检又查出了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些我们可以说都是肥胖给他带来的吗？ 其实就应该说他的罪魁祸首就是肥胖。我们刚讲他不是他的这个容易造成他的这个疲惫，实际上他就是在夜间睡眠过程中，他包括他讲了他夜间容易憋醒，他实际上处于一种叫浅睡眠状态，我们说这个人打呼噜，甚至有时候我们知道白天的时候有些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说着话或者是开着会领导说着话，听着课他就睡着了，然后打起呼噜来，然后你一说跟他一说哎别睡了，他会说我没睡着，实际上他处于一种叫浅睡眠状态，他实际上因为一种缺氧导致的一种缺氧反应，就是他是处于一种这种即便是睡眠呢，他也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疲惫，所以他第二天表现会很疲劳，对，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积累的结果， 对， 挺可怕的。你看看罪魁祸首，甭管是日常的这种疲惫，睡了感觉白睡了的那种感觉啊，睡了假觉一样哈。 对。 同时呢，还会有憋气。我们说很多肥胖的人，包括脖子又比较粗的那种人，都会患上呼吸暂停综合征。 对。 挺可怕的，就脑缺氧。我曾经在医院里面看过一个朋友的那个图，那边他在这个缺氧的过程中，眼看着他的那个含氧量的那个值，血氧浓度就唰的一下就降到低谷了。 对。 然后这种情况，一分多钟出现一次，当时我就想赶紧去做手术吧，要不然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呀？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因为我们举个例，我们举一个我们身边的，我就是我们的实例，我们有一个患者是这样，他不但是晚上睡觉，说您刚提到那个叫我们叫专业名词叫 OSAS 或者叫呼吸睡眠暂停， 嗯， 还有一些表现为更胖的病人表现为出什么叫肥胖相关性低通气，您刚刚讲的就是原来咱们说叫脑袋大脖子粗 啊， 对吧，他不但是脑袋大脖子粗，然后呢他的胸腔以后我们大量的脂肪堆积啊，他的呼吸整个需要做更多的这个费更多的力量，所以他的深呼吸一次也许可能没有一个正常人一半的量多，所以他出一种全身机体组织又出一种耗氧量很大， 哦， 需氧量这供氧量又不足的情况，所以呢就是这样，我们所谓叫肥胖相关性低通气。我们最严重的经常有什么情况呢，有些人可能开着车，我们原来一个患者就是这样， 嗯， 开着车他睡着了，然后车从高速公路上翻下去了， 哎呦， 万幸的是他没有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他只是鼻梁骨断了，最后就因为这件事促成了他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个肥胖带来的困扰和问题。 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些案例，我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胖子呀是在睡觉的时候哈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 嗯， 但是没想到当你胖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前两天还看这个钢铁侠什么的哈，就觉得他们那个盔甲还蛮厚的， 嗯，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想到啊，你的那个脂肪层就像那种厚厚的盔甲一样，嗯，就箍着你的这个胸腔， 对， 你想喘一口气，瘦子随随便便，哎，他的这个胸廓的这个变化就能很大， 对， 但是你胖子想把它撑起来就会很难。 对，我们能比较直观的看到的是，我们体表上的脂肪很厚，实际上它在它的纵隔里头， 就是像内脏吗？ 都是脂肪包绕的， 哎呀， 所以可以想象他想真正的深呼吸一口气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嗯，好嘞，看来胖它真的是疾病，而且这种疾病往小了说影响美观，往大了说它真可能会要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当成疾病一样的认真来对待，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5月25号今天也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在这儿我也想问问您，比如说预防中风，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帖子呢，有哪些早期的表现哈，嗯，我们应该发现蛛丝马迹啊等等等等，这个中风跟体重之间有关系吗？ 太有关系了，我们知道这个在就是肥胖人群里头，就是他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高十数倍甚至数十倍啊，因为大量脂肪的这个作用下造成了心脏的病变，造成了血管的病变，所以出现这种中风疾病的这个几率要高非常多， 嗯 啊，而且我们知道中风带来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直接威胁生命，更主要问题是带来什么一些后遗症， 对， 嗯， 彻底的生活品质就会因此大打折扣了， 不但是自己包括家人带来很大的负担， 嗯，所以说如果想要预防中风，刚才我们说了不仅仅有那些蛛丝马迹我们需要注意，然后呢要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自己的腿，其实预防肥胖也是当中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条。 对，您刚说的特别对，就预防这一条要放在我们首要的一个， 嗯， 应该在放在治疗之前， 嗯， 预防有防胃病， 对，没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叫有效的去预防，因为一旦发生了，我知道包括我们家也有稍微胖一点的人哈，嗯，都会知道想减肥想把体重恢复到那BMI 指数24以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确实是这样， 所以啊前期的这个控制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对， 嗯，临床上有没有患者来找您，包括他的这个亲友看着自己的爱人也好朋友也好变得那么胖，自个儿也会担心，然后就问医生，医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防这个胖的这件事儿？ 哦，太有了，我们经常是这样，就跟您说家里人，尤其像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父母带着孩子， 嗯， 那当然也有这个就是比方太太带着先生来啊，然后呢就是回来进行一些咨询，就关于怎么能控制体重啊，怎么能减肥啊，所以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一个就是个体重指数的问题，体重指数就是说肥胖它确实是疾病，但跟所有的疾病一样它分不同的程度， 轻中重度吗？ 轻中重度，对， 哦， 因为不同的这个分级这个程度来说呢，我们的治疗和对待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样，嗯，啊，你比方像轻度肥胖它可能通过我们刚刚讲了是通过管住嘴也是饮食，对， 嗯， 然后结合我们的运动锻炼， 嗯， 啊，这样然后呢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的一个这个就纠正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这样呢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嗯， 当然当您的体重超过一定值以上了，包括我们就说 32.5 以上了啊，这种情况来说多数人是已经会有合并一些肥胖相关的疾病了， 哦， 啊，各种疾病，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会把手术作为一种建议了， 但如果你体重已经超过37.5以上了，那叫重度肥胖了。 嗯， 因为大量的数据、大量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啊，通过其他的就是我们刚讲的非手术的办法，是很难有效的达到一个控制体重，或者是一个长期有效的达到控制体重的这种目标。 嗯， 所以最终可能要采取一种我们最极端的，是最彻底有效的方法，就是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 对。 所以现在呢，我们可能就是说了，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专家的介绍哈，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标的。 对， 并不是说你刚刚这150斤，比如说是一个姑娘，但是她自己就已经觉得不行了，嗯，我这已经胖得不行了，医生你就直接给我做手术吧。 哎呦， 那个我参加了这个什么健美班，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减肥团体， 嗯， 但是到现在我也坚持不下来。 嗯， 所以你给我来个一了百了的方法吧。 嗯， 这样的情况您能同意吗？ 当然不会同意，但是真的是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在门诊上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的咨询电话，因为我们有个人的这个公众号，包括这些会有一些互动的交流，患者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刚刚您说的这个情况特别对，就是有些小姑娘尤其是这样为了追求美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讲了问题了，在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疾病来看，因为不同的疾病它的采用的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其实很多姑娘来说呢，在我们门诊看到她根本没有达到肥胖这个情况，包括他的体重指数，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知道测量他的这个体脂含量， 嗯， 他并没有达到一个我们所谓从临床诊断上的肥胖，他只是从个人内心需要，甚至还有我们还遇到一个情况，说就说他其实根本不胖，就说男朋友胖就觉得他胖， 男朋友说他胖， 对，我们最后说解决的办法反复问我们咨询，我们说 换男朋友吧， 对，换了男朋友， 真的， 我们给他的最后建议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哈，这个肥胖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能够想到临床上在咨询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呢真的是肥胖或者是重型肥胖的人。 嗯， 那么面对是否要通过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走手术来减肥的这个流程吧， 嗯， 他可能还怀着很多的这种担忧心理。 是的， 反而是有一些人，我们可能从临床指征上根本没有办法判定他为肥胖， 嗯， 甚至这个人压根他就不胖。 对， 可是呢由于心理的原因，或者真的就是由于别人的一句话， 对， 给他造成了一些影响哈，不行我玩命我就要瘦下来， 嗯， 你给我手术吧等等等等。 嗯， 但是这两种其实呢，我觉得是从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这里都需要给他截住，然后有效的来进行甄别。 对， 所以我觉得心理疏导在您这儿也需要变成这个出门诊时候的一项内容。 对，我们实际上这样，我们出这种肥胖专业门诊哈，实际上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有这个肥胖或者代谢病外科， 嗯， 只有外科医生可能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或者只有外科这团体在做。但随着我们的工作开展和推进啊，我们做了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了，所以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会逐渐形成一个团体。什么样团体呢？不但有外科医生，会有心理科医生， 嗯哼， 会有营养科医生， 嗯， 还有会有相关的，比如像麻醉科医生、理疗科医生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人会参与到里头来，然后做对他的情况会做个综合的评估， 嗯， 啊，就是说，比如像说我们刚刚说了，比如27.5以上轻度肥胖的，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适合去找营养科，或者是理疗，或者是做锻炼，功能锻炼去控制。 嗯， 然后呢，如果超过32.5，我当然我刚刚漏了出来说很重要的内分泌科，32.5以上。或者27.5到32.5这个范围之内，合并有比如像高脂血症、高血压、高血糖，尤其是糖尿病， 嗯， 像这种情况呢，就会由我们的内分泌医生做一个综合的评判，以后觉得您是适合采取比如像内科治疗，比如像饮食控制加上药物加上胰岛素呢，还是可能推荐我们去外科医生进行治疗了。 哦，也就是说，如果您想要通过医学的方法来减重，比如说通过手术的方法的话，其实在这个之前是要做一系列的这个指征判定的， 很综合的判定， 包括有一些人的肥胖，像我们说可能内分泌失调导致的，就是不光光是因为他的这个管不住嘴， 实际上他可能是个祸因， 一系列的一个病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我们就要先可能先治病， 对， 一段时间之后看效果， 对， 然后再考虑在什么时候是不是要加入手术的治疗， 是这样的。 哦，刚才您也说了，现在这个时候团队合作了。 嗯， 如果说是挂号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挂哪科的号比较合适？有没有专业的这种专科门诊？ 有，像我们医院呢，就是有这样的专业门诊，就是减重或者代谢疾病的专业门诊。 嗯， 所以在专业门诊的时候呢，我们会一个就是一个小规模的，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 MDT， 什么意思？就是叫多学科联合诊治。 嗯， 所以我们会以这样的形式，就是挂了，一旦挂了这样的专业门诊以后呢，会有我们的外科医生、内分泌医生、营养科医生，然后包括心理科医生啊，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当然如果考虑需要选择手术的话，会有相应的麻醉医生，甚至一些我们还有一些将来做完手术或做过手术前，就对于将来要不要怀孕生宝宝这些、我们甚至还有妇产科的 医生 都会加入进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进行一个合作，进行一个综合判定和治疗。 好，我们可以把这条再说一下哈，就是世纪坛医院它现在是针对这种减重的朋友， 对， 是有专门的，这叫什么门诊？ 我们的就是要减重代谢疾病专业门诊。 减重代谢疾病专业门诊，所以呢，这个里边我们说有轻微肥胖以及重度肥胖哈，在这里面是可以各取所需， 对， 有不同科室的医生可以为您服务的， 是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挂一个这个专业门诊的号， 对， 起码把你当时自己的身体的那些情况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然后再最后可能就开始各分各科了， 对， 是否到樊主任这个科需要最后的这个手术来处理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提问，喝凉水都胖的这种怎么办？这个得怪基因吗？ 哦，这个我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来咨询的，说的经常跟我说，樊大夫，你看我真的吃的不多， 你看我爸胖，我妈也胖。 对对，有时候一看，你看有些我们这个情况经常会，我们首先这样，我经常会给打个比方说哈，第一，你肯定是吃了摄入了过多的能量了，超过你的身体这个需要了，它才会以脂肪的形式堆积在身体内。当然我们这分两部分因素哈，我现在再给大家展开讲。一方面因素确实就是我们知道人体会有个叫节俭基因。什么叫节俭基因？就是说我们成千上万年前，我们祖先对吧，刚刚从树上啊上了地上，然后呢开始劳作，那时候吃东西吃了上顿可能没有下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能活下来的，就是能把这些能量储存下来的活下来了，否则的那些呢就被淘汰掉了，慢慢的这些基因呢就是保留下来了。当然对于我们现代生活现代社会来说不太存在这个问题，吃了上顿没下顿， 按顿吃了， 不但按顿吃，现在手机 APP 非常发达，都是想吃什么对吧，当然现在对，而且甚至可能连都不用出门不用下楼，食物就送到家门口了啊，这样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基因，所谓的节俭基因，它的功效可能就被放大了，这是一部分原因。第二部分原因呢，就是有些朋友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可能认为正餐吃饭是叫吃东西，吃零食 不算吃饭， 对，吃夜宵那不算吃东西，所以他把这东西都忽略掉了。所以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我们老开玩笑，我说这么说，如果你咱们现在网络很发达，你能在原来的比如像这个集中营的照片里给我找出一胖子来，我真的就相信你喝凉水都能长肉。 所以说有的时候喝凉水都长胖啊，真的就是一个借口而已。 是 的的确确，我们就是判断到底胖还是不胖，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你摄入的这个能量一定是远远超出了你需要 对 花出去的能量的哈，只有这样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堆积下来了。好，关于肥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下面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和世纪坛医院普外科樊庆副主任医师一起互动和交流，我们一会儿见。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庭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为您邀请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普外科樊庆副主任医师，跟您聊聊肥胖也是病。面对疾病的肥胖，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和它做斗争呢？上半段的节目啊，樊主任也说了，这个肥胖它也分轻中重度哈。我们通常呢会以一个指数 BMI 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来进行一下判定。那如果说体重已经达到了这种肥胖重度肥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别在家所谓的我健身减肥吧， 对，没有用了， 对，已经意义不是特别大了、其实应该是到医院来，然后请专业的医生帮您判定一下，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原因，有没有一些疾病的因素导致你身体出现了那类肥胖，或者说你身体肥胖了又没有已经导致了一些疾病的出现， 对， 做一个综合的评定之后，医生会帮您来判断您是通过运动啊，还是通过饮食结构的调整啊，还是通过内分泌系统的这种疾病的治疗呀，还是说直接到樊主任来这儿做个手术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其实一说到靠手术来减肥，很多人听起来还是就挺纳闷的。这个怎么办？是把我们的胃变小吗？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大家都说哈，就是没事别上医院，对吧？然后没事别动手术。因为说一动手术就伤元气，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还讲了，手术呢仍然是对疾病治疗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医疗手段。基本它是一个很极端的，甚至是就是我们有切割呀，有等等这些。但是呢，对于我们刚刚讲的重度肥胖的病人来说，他在面对手术的风险和疾病的风险来说，疾病的风险远远高于手术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了，实际上肥胖这个问题呢已经认识，就是我们人类认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时间了，而且对于它的这个治疗和与它进行斗争也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发展到今天来说呢，我们已经就使用了这种我们的微创的手术方法，所以微创手术方法创伤更小，然后呢精细程度更高，然后呢恢复更快，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来对这个东西手术带来一个特别巨大的恐惧。实际上我们在腹壁上可能也是打两个三个至多四个像钥匙孔这么大的小洞就能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哦，以前的话我们说真的得是开腹的那种， 对，要开大口子， 开大口子， 尤其是胖人他可能要需要开口子，腹壁非常厚，对，我们开玩笑叫切蛋糕， 脂肪层， 对，跟切奶油蛋糕一样，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是开刀的话呢，创伤非常大，那样就对，尤其对我们的胖友来说，我们的肥胖人群来说，它创伤非常巨大，恢复起来也会非常困难， 非常难。 所以这样的来说呢，就是因为微创技术的出现和广泛的应用，就给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患者，包括我们的胖友、肥胖人群，带来一个巨大的福音。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往往手术后一到两天，就能恢复好。 所以现在就是对于他那个肥胖程度我们是有要求的吗？比如说胖到这个脂肪层达到多厚了以上，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建议你是开腹啊，还是说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微创的方式？ 现在就是我们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或者医院进行这种减重手术，全国包括全世界应该说都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现在基本都采用的叫微创的手术方法， 能开小口不开大口了。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如果就是为了只是为了治疗肥胖这个疾病来说啊，你要说做为这个病来开刀，第一个带来巨大的创伤，而且这种手术所带来的其他的风险，你包括像形成巨大的瘢痕，形成肠粘连、肠梗阻等等一系列，包括手术操作的精细程度和细致程度来说，它远远不如微创来的更好一些， 更彻底 啊。所以说，全球来说，专门从事减重代谢手术的这个来说，应该说90%以上的手术应该都是微创。当然，有些其他疾病，它需要做开腹的手术，同时来进行这个， 也是有的， 也有啊。 但是在这儿呢，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它主要针对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吗？还是胃肠？ 实际上我们传统以前认为胃肠只是一个消化器官，但是呢随着我们医学的认识的进步和各种实验研究的这个进展，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胃肠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所以它不但说它有营养吸收啊、营养消化啊等等这些作用，很重要一点，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激素，这些激素会跟我们的饥饿、食欲、血糖甚至血脂、血压等等一系列可能都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胃肠上做一些我们的微创手术，不但说我们的饮食量减少了，摄入能量控制了，同时就是我们产生食欲、产生这种 胰岛素抵抗我们说糖尿病的一些疾病的因素，包括一些血脂的因素等等，它都会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甚至缓解。 对于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其实您的那个胃肠它的功能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 作用 的哈。所以您看看减肥手术它不仅仅是说我们说缩胃， 对，不单纯缩胃， 不仅是这么的简单，它同时呢也会通过控制了你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哈，包括您对于食欲的这方面。所以说一旦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以前我还在想是不是开那个刀做那个手术的过程当中直接就把我们所谓的奶油蛋糕脂肪层也给它弄 掉 一块呢，对，现在看来不是，这个手术就是通过这样，然后后续可能他吃的就少了， 对， 没有那么强的食欲了，同时是不是还得配合点什么才能让他这个体重一点一点一点降下来。 是，所以刚刚你讲的，我想应该回答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刚讲，就是是不是把脂肪去掉一块那样，那其实是我们叫减脂或者吸脂。吸脂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它对于肥胖人群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段。我们老开玩笑，就跟减韭菜一样， 减完还长。 对，减完还长，因为它最根源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第二个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完这种手术以后是不是一了百了，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手术呢是一个极端的方法，是从你的身体上把你的相应的激素，把你的食欲食量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但同时呢还必须得配合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起居习惯以及运动，这样才能会我们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原来有大部分的患者，我们胖友吧，做完手术以后呢能坚持我们的饮食指导，我们给他有营养科给他指导怎么吃，然后有理疗科，然后呢会甚至有些我们就是一些胖友自己他们会进行一些这个体育锻炼等等，这些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不尽人意的， 哦， 也有不尽人意的，就是做完这种手术以后仍然不控制饮食， 他就觉得反正我手术都已经做了， 一了百了，以为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知道胃即便缩小了或肠子改道以后，但是呢 还能撑大的， 一方面撑大倒是比较少见，他主要是比较仍然吃大量的甜食 啊， 你比较一天吃一盒两盒巧克力， 更加放纵了。 哎，对，这样情况下呢，实际上效果会大打折扣。 所以你看看，刚才我们说了，过去的这种开大的这种破腹式的这种手术哈，现在已经被那种微创的，通过几个钥匙孔洞大小的微创孔就可以把这个手术解决了。但恰好这一点呢，它就让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手术好像很简单，没有我以前想的那么可怕了。然后呢，我也听人说了，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一下子我这一个月没准就能瘦个180斤哈，等等等等。那么紧接着他就对自己说管理方面就放松了。 对， 因为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人胖真的都是自己吃出来的， 对， 本身这个嘴就很壮，所以在这个时候刚才樊主任就提醒到了，术后并非一了百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要谨遵医嘱的事情要做 的， 继续控制好您的饮食。这个饮食哈，我妈妈做饭特别好吃，所以呢我就回家让我妈给我术后补一补就行了，这肯定不成。 对， 对，我们是不是还真的是比较严格的建议可以谨遵这个营养科医生的一些饮食指导。 对，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曾经在国外也学习过这个关于减重的这个，因为他们会有专门的这种食谱，但是呢回到国内以后，我曾经也想做这个事情，但跟营养科医生一聊这个事情以后呢，我觉得很困难 啊。 为什么困难？我们中华饮食太博大精深了，就什么东西都吃，所以这样， 而且什么东西我们都弄得很好吃。 对，但是呢还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这种这么宽泛的选择当中呢，就是我们可能仍然需要一些注意。我们可能有些能吃，有些不能吃。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些甜食、碳水化合物、 甜食 对高脂肪类的，对像油炸的等等这些东西，就尽量控制了啊。然后呢，我们提高我们的蛋白质的比例，提高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比方像这个维生素、 蔬菜水果 ，对你说的很对。然后把这个比例适当提上来，这样情况呢就会，不但能够就是提供我们身体的需要，同时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减重和术后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看，减肥即使是配合了手术之后的这种减重啊，它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 对， 而且想要把这个术后的效果得到很好的效果以及效果巩固，它是需要一个科学的一个过程的。 是的， 这个过程严格的控制好我们这个嘴的摄入哈，特别的重要。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经常跟我们的胖友说，包括我们以前做科普也说，我们的减肥首先第一要认识这是一个病，第二个来说呢，减肥一定要认识到这叫一生的修行。 对，而且我们都说 前段时间也是在这个家长群的朋友圈里边看到的这个嘛，说上海某很有名的一个中学还是小学啊，招生说一定要看父母的这个身形体重。 对， 说为什么呀？认为优秀的孩子起码他的家长在自我管理尤其是体重身材控制方面一定是做得比较好的。刚开始大家看到那种消息的时候啊，嗤之以鼻，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拿这样的衡量标准来衡量这个选孩子呢？但是后来你仔细琢磨琢磨，有一定的道理。 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严格来说肥胖哈，就是它造成的原因，当然我们说有遗传因素， 嗯， 但是很更重要的因素呢，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它就是叫行为病 控制， 对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 对， 然后对行为的这个控制能力啊，这个对确实刚刚讲的这个非常有道理。所以说就自我管理，然后呢行为控制、饮食控制，对于这种我们食欲等等这些的放纵性的管理上，这个控制上非常重要， 有必要。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例里面哈，有一对母子，他们都属于重度肥胖，然后同时选择了减重手术，八个月的时间里边，从246斤瘦到了150斤， 嗯， 不要怪我数学不好，嗯，将近100斤呢。 对， 然后这个19岁的孩子呢是283斤，然后在术后一周他就减掉了23斤，妈妈是术后8个月减了90多斤，将近100斤，这孩子是术后一周就减了23斤。 对， 按说这个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 但是很多人可能也会担心这么快的一个体重的这种下降变化，会不会这个快速降低反而对健康造成隐患？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要看两个问题。第一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减的好像似乎比较明显，快，对吧？但是讲他第一，他的这个体重他的基数大，他的起始点高，所以相对来说减的会比较快。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做完手术以后第一周，就是实际上第一周到第二周左右的是它会有是个组织脱水的一个过程，所以减掉23斤，当然这个23斤确实有点快了哈。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它应该是每周2到4公斤这个速度往下减可能会比较好。 那也就是每周其实是不超过10斤的一个降重的， 这样会比较我们要平稳过渡。就刚刚讲，如果急进性的下降，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我们的临床大部分其实女孩子特别多，因为为了漂亮 会激素紊乱的， 对，会出现这种我们知道生理周期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建议像急速的这种减，甚至我们有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患者会着急减嘛，做完手术以后我们给他饮食指导，没有按饮食指导吃，吃的特别少，水也喝的特别少，曾经还发生过一些严重的一些不良问题，所以就这样一定要做完手术以后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然后呢严格按照控制，这样会达到一个稳步实现我们减重的一个目标，而且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和长期有效的维持。 所以实施减重手术之后，一，我们怕的是那种开始变得大吃大喝的，二，我们怕的是做了手术借着手术之势玩命对自己特别残忍的， 对， 就是觉得反正我手术做了，我就趁着这个劲儿 一鼓作气 玩命的去减肥吧，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都不科学。 对，尤其刚才樊主任提到的这个也是特别对的哈。对于女生来说，不管是通过这种手术减肥也好，还是日常自己的一种节食啊、运动配合的那种减肥也好，短期内体重如果下降的特别快的话，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有的时候直接的表现大姨妈不来了。 是的，确实是这样。 所以啊，这些情况我们都是一定要避免的哈。刚才您还说了，甚至还出现很多就是挺可怕后果，是吧？ 对，但是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大家不用担心啊，这是极端的个例。就大部分呢，就是遵从我们医生的，我们经常会交流，会给患者一些指导，定期的一些，我们会做一些活动。这样的话，就遵从我们的这个医嘱来说呢，他们会得到有效的一个管理和控制。这样的话呢，稳步的下降，能把多余的体重的80%甚至90%以上都进行减除，能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体重。这样的话呢，恢复到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然后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外形， 对 啊，生活就充满了这个喜悦。 其实一般来实施这个减重手术的，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重度肥胖的这类朋友了。那他们通常我们是大概建议他们在多长的一个周期之内，哎，达到一个 BMI 指数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我们是这样的，至少是需要1年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说很着急的时候，既然已经我都做了手术了，受了这个罪，当然这个罪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轻的微创了，那为什么不能尽快的，尤其是女孩子，那尽快的能够达到我这个目标呢？我们刚 刚讲了，人家还想去谈恋爱结 婚呢。我们还是想任何的这个医疗手段上的治疗的时候，我们一直讲科学性，我们也讲健康性、稳定性。 所以这一条大家要是提前记好了，即使是重度肥胖实施了减肥手术之后，我们还有那几步走，就是每一周体重的这个减轻哈，不要超过10斤，刚才说了最多也就是个8斤左右， 对， 我们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把这个对于自我的管理和控制呢变成一个持续性的这件事情来坚持， 对， 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甚至再慢点咱2年，大变活人一样的感觉哈， 完全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呢，就因为其他原因，就是可能回来检查的这个周期我们会拉的会比较长了，等他回来以后呢完全不认识了，经常就我在门诊的时候他回来复查时给我打招呼， 拿着照片告诉你， 对，然后他掏出原来的工作证来，我才认识，哦，原来是你啊， 哎呦， 完全改变了他的这个形象。 你觉得那个时候在减脂成功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人，和他之前刚刚来出诊的时候，是不是整个人的面貌各种状态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用一个词形容吧，叫神采奕奕 啊哈，就觉得自己真的成功了。 对，不光是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自信心，包括他的这个他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心理状况得到改善， 嗯， 他的社交各方面都得到很有效的改善，所以真的就是我刚刚说那个词叫神采奕奕。 好嘞，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提问哈。木木三说，姐姐29岁，过度肥胖有300多斤，试过各种方法节食锻炼，坚持不了多久就反弹了，然后这人变得越来越自卑，内心也很痛苦，没有男生喜欢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减重手术了呢？ 是的，我刚刚看了，就是说这位朋友介绍的，就是说他300多斤，他不管多高，我说除非就是即便是女排的运动员 也超了， 对，所以他确实是适合来进行这个手术干预了。而且我们刚刚讲了，女性在这个方面可能会比男性会更多的在意一些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讲这个不能叫女为悦己者容哈，这个，但是确实我们原来曾经有报道过这样的介绍过这样的情况，老师觉得女孩子对自己够狠的，其实真的我说不是狠，事实上是善待自己。为什么？因为会治疗她大量因为肥胖带来的疾病。 对 啊，所以这样来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来说确实适合来看我们的门诊，然后呢，我们给他制定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而且手术可能是一个比较强烈推荐的一个方式了。 一个方式了哈，希望他尽早回归到这种，健康的身体状态，同时呢也能够找回自信。 对， 嗯，这个西提他说，母亲53岁，2年前得了糖尿病，体重190斤，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胰岛功能也不太好。他想问一问，听说之前这个减重手术最早就是给糖尿病人做手术的啊，他现在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对于糖尿病人呀，对于控制他们的血糖有帮助吗？ 应该这么说，就是糖尿病的手术的这个情况是在基于减重手术来的，因为在减重手术的过程中，国外的专家、国外的医生意外发现了它有一个很好的治疗糖尿病的效果。 哦， 所以只要慢慢的，就是说之前我们叫减重手术，后来慢慢改名字，为什么叫代谢病手术？所以它不但有减重，还治疗很多代谢性疾病了。 嗯， 刚刚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他的母亲53岁的女性，体重也190斤啊，这也是肯定是到一个肥胖的状态了，嗯，所以呢这样来说呢，就是胰岛功能不太好，所以呢这样来说呢，我们会来给他进行一个胰岛功能的评判检测，我们的内分泌科医生或者检测，如果他胰岛功能还可以的话啊，他可以考虑来做这个手术。做这个手术的话，也许不能， 这个手术的前提是胰岛功能还可以，是吗？ 对对，他一定要胰岛有一定的储备功能，就是说我们知道糖尿病的原因是叫胰岛素抵抗， 嗯， 是我们只要把这个抵抗因素去掉了，它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细胞的这种凋亡啊或者坏死啊这种情况，它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嗯， 它如果已经胰岛细胞已经出现了这个残存不多的情况了，如果你想再做的手术，可能一些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还可以的话，做完这个手术，把这个我们叫胰岛素抵抗的因素去掉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可能能够有效的控制，甚至可能能够彻底缓解儿型糖尿病。 好嘞。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上半段结束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像樊庆主任他所在的这个世纪坛医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专科专病门诊的，那针对的就是肥胖以及这个内分泌系统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朋友。那么如果本身你类似有糖尿病这种内分泌疾病，嗯，同时呢又非常的肥胖， 嗯， 那其实是建议你到这个专科专病门诊，请专业的医生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做一个彻底的了解， 对， 明确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导致，然后呢是解决内分泌的这个针对治疗，还是说可以通过减重手术或者是其他的营养这个指导和干预运动方式哈来进行调整的。所以这件事情它真的是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做的。 嗯， 所以我们老说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来做就好了。5月25号健身节，为了强健身体远离肥胖，最后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吧，预防肥胖减轻体重您有什么小技巧没有？ 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还说了，就是一句话概括叫持之以恒、 uh-huh. 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向那个目标呢要做出足够的努力因为我们说的是天下没有白来的事情，所有的获得，所有的坚守都是要自己的这个付出和努力的。 嗯，尤其我们是看到了，即使是做了减重手术之后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坚持一年到一年半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逐渐恢复正常的过程当中，考验的都是他的意志品质啊。 是， 这里边坚持变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好，我们请樊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的，我是市一坛医院，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上午。我有专业门诊和专家门诊，都是在周三上午、嗯、可以有需要的胖友，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家人都可以来在这时间来找我 咨询和问诊，都可以的， 我会很愿意为大家提供服务。 好的，再次感谢樊主任的做客。为您预告一下，明天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胡丽华初级药师程清跟您来说说儿童用药的那些误区。欢迎各位明天下午4点半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我们明天见喽。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是受到弱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5至105微克之间。城六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整个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